Thank you. 叫俺母母王，这位大嫂手盘上天音好像我妇女，口音好像我的西方跟刀下马将切换， 好痛啊！ 要命心的尊非常， 安那情 看那旁好像我妻模样， 有了待我下马打黄，见过你儿 大嫂听了，带来万金家事，故而动问。秋兄临行引导，此行要面交他妻子本人。 哦，日不见本人呢。 No， 原是待会。 客官，你方才言道，与那秋虎有八拜之交，你可知？他家有些神的娘人，使得一字不差，我防范不猜，就带你前去。 好，如此大嫂听了。大日来，让我大花枪。秋叔王二十年前早已亡，他不可是不寻常，我把双子在高堂，一起变得叫我父女不知与人他受空房，这是那秋叔对我讲，并无有几人言无良堂。

好不发财，花郎三花门门王府里我知道你哎呀，吃！有了，我不免去吃马蹄金一锭，再试试他的真色如何呀？哎，大嫂，贵人指定用马蹄金一锭，你看是古人，我与大嫂就片刻之欢，这个金子送与你了。 走 啊！ 你是你的姑娘，我的本身脸的娘娘，你下娘娘，你娘娘 娘娘。恭喜你啊！啊！ 大胖又来了， 开不开了？在哪里？在哪里？ 好狂狂啊！ 高堂他们管管老子把酒 不能让我发，我的儿来本事是怎样，江家的不成江心发， 不用拜了， 刘备身家遭红干苦，我父亲出海儿不孝之子。 哎呀，一路风霜，拿过来谢谢你。来，坐下。 谢主。 啊，儿啊， 父亲， 我来问你，你在楚国官居何职？ 官居光禄大夫之职。 光禄大夫之职，哎呀，该为娘我谢天谢地， 当谢天地， 哎呀，这就好了啊， 好了， 哎呀，儿子，你看什么啊？ 孩儿回家来把瑞，不见你那儿媳，他往哪里去了？ 哎呀，不是我提起啊，为娘我倒忘怀了。 怎么？ 你媳妇这才才上而回，去到后面与为娘收拾茶饭去了。 哦， 你等着。 怎么？ 待我还他钱来。 哎，母亲不要还他。 哎，还他钱来，还你等着，你等着。啊，媳妇还啦。 我。 你丈夫如今做官回来了吗？ 我怎么，我官人他回来了。 回来了，来来，啊，你父，啊，在这里，你父亲相见呐，来来来，这里啊，哎呀，啊，你妻子来了， 我在这里。 不是你还年来夫妻之情呐、啊？ 哦，姑姑你有什么不听我说的啊？你老妹子， 你有什么？怎么骂起人来了？ Yeah. 叫世人称夫妻见面就该认，为什么上官先忘记？ 在中途路上受了风寒，又睡过抽筋，跪不下了， 跪不下了， 跪不下了。 好，为娘我与你吃醉。 俗话怎样？ 哎呦！啊，媳妇，忍下了吧。你何不把求夫人为婆也过也在你面前存，我要问他了。 君侯堂上香， 保证的是 修女嫁二十年， 盼得为娘两言传， 今日一家同相见， 不如团圆又绵绵。 好个又绵绵，金火 夫妻， 金火，你们来呀！ 啊，来呀！回来。我来问你，方才在上院啊，是被人的不是，你不该在母亲面前搬弄是非，叫我罚跪在此，什么道理？呵呵，翻不了你们。 我若不看在婆婆份上，定不与你干休。 哈哈，我若不看在母亲的坟上，我就要 我子娘， 我就要 我子娘，我要尊娘， 我要跪下呀。哎呀呀，那位休得取笑，这是我们做外官的回来，在娘子跟前居是这样的规矩呀。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马连良、李世济、马福禄等演唱的京剧《桑园会》。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李长春演唱的一组京剧选段，先请听《强项令》。 Thank you.

再请听李长春演唱的《将相和》。 天不明天，埋没不寻，上发条他的翻了边，心儿想，叫老夫不得。 赵氏孤儿。